阿能伯佛言：世之我今又作二时思维，是众生心苦重在中，晓业居内，有重则暗，有晓则明。今我对佛啊，开眼见明，名为见内；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义云何？这个是第四分执着，执着是闭眼见内。哦，好正啊，阿能好正啊！呢一分执着咧，前嗰三分嘅执着咧，通通都还攞翻嚟，通通都成立啦。但系法咧，仍旧破咗佢呢个执着，所以四分执着都唔啱吓。阿能话：向我又咁样谂喎，法啊！佢话众生嘅生咧，苦藏五藏六苦就响里边啦。唔系，如果系有。曉熱即是有一個通氣的地方呢，就可以看見外面啦，即是等於眼是一個視窗來的，是耳是有一個通氣的地方，鼻有一個通氣的地方可以通出外的，他說在裡面創作那些東西呢就是黑黑暗暗，但是如果是 有洞看出去的呢就有光明啦。我而家，譬如话我而家对住法咧，我打开个眼睛就睇到见到光明啦，咁我咪睇到外边咯。如果我闭咗眼睛咧，睇到暗嘢咧，呢个暗咪心里边咯。哦，佢即系话我睇到暗咧，就喺心里边，个心咪睇到暗咯，睇到暗咪心咪响里边咯。啊，心响里边啊，啱晒啦，即系我讲得啱啦，系咪？咁。咁呢一種講法咧，仲係同第一種嘅執著一樣啫嘛，仲係同第一分執著心在內啊嘛。哦，咁第一分心在內已經遭法破咗佢啦，所以而家就唔能夠肯定啊。所以咧，佢就話：是而雲何？佢我咁樣諗，你認為點啊？咪法告阿能。当以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以眼对，为不对眼。若以眼对，暗在前眼前，云何成内呢？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暗室中皆以招苦。若不对者，云何成见？咁啊，呢度咧就系法咧系开始破啦。法话：你话拜眼见内，拜字眼睛睇见暗嘅相，就系等于见内呢一种讲法啊。究竟呢种暗嘅境界啊，系以你个眼对住你个眼咧，亦或系唔对住你个眼咧？咁，如果对住你个眼咧，咁呢个暗嘅境界响你眼前系你个眼所对嘅境，明暗啊嘛，系所对嘅境，点可以话系见内呢？若以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不可以说是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如果法咧就怕阿能话，我唔理佢在我眼前眼后啊，总之啊，闭眼见暗就是见到内系啦。咁啊，法就话：哦，你话见到暗就是见到内，见到内就等于见到你里边嘅室五脏六腑。咁而家喺个室里边咧，熄细个灯，成个室都黑掹掹，成个室黑掹掹就系暗嘅境界。呢啲暗嘅境界系咪就系你阿能嘅五脏六腑咧？咁当然唔系啦，系嘛？咁佢话：皆是你招苦嘛？如果系核对。是这个在暗室中就是你的招呼了。如果不对呢就不能够成为见嘛。如果眼见东西就是对境而见东西嘛。如果这个暗的境界不对着你的眼，怎么可以说你眼见呢？是不是？ 咁咧，法咧又恐怕柯能展计话：我闭眼所见嘅暗啊，系唔以眼对嘅。咁所以法话咧，你闭眼所见嘅暗嘅境界咧，如果唔以眼对咧，就唔能够成为你眼所见嘅境啦。咁眼所见的景一定是相对的，现在暗景不以你眼相对，怎可以说眼所见的暗景就是见内呢？ okay. 跟着佛又破他简介了，是欲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生中，闭眼见明，何不见面？欲不见面，内对不成；外见面欲成，此了之心及以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呢一点咧，系法破阿难展戒在内对嘅。阿难法恐碰阿难咧展戒话，眼所对嘅暗相。不是直接对外的境界，而是反过来看心中的境界，反过来看我心里面，不是对外的。这里呢就是变了，对内是成功了，对内成功了，我心是在内了。法就破佢，佢话如果你反睇到你个心中系叫做对内嘅话，吓、啊、咁样咧就唔应该讲暗室里边所见嘅暗系你嘅招呼啦，咁就叫做合眼见暗咧，就明知为见生中生内嘅招呼啦。但系啊，当你开眼嘅时候啊。你亦應該反過嚟睇到你個面先啱噶，嗱，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反過嚟個眼唔係對外景，反過嚟睇裏邊嘅暗，嚇，反過嚟睇邊嘅暗，閉眼就反過嚟睇嘛，打開眼咧就睇見外邊嘅景嘛，外邊景，閉眼可以反過嚟睇內邊，打開眼應唔應該反過嚟睇啊？反過嚟睇就睇到你個面噶啦。是不是开眼你应该反过来看你的面，你见不见到你面啊？眼见不到他面的嘛，是不是？那或者呢，他又展戒，他说我不理怎样啊，总之呢是开眼见明呢，是亦可以见到我的面，又怎么说啊？现在强似跌你了，安能说是啊，我看见外面的时候，我又反正来看看我的面又怎样，可以啊。法就说，如果看见你的面呢，啊，怎样啊？那这个心呢，同埋个眼呢，两个呢都是在开空啊，反过来看你的面啊嘛，那个眼同埋心是在那里咯，在那里先看到你的面啊嘛，是不是？那个眼同埋心都在开空啊。哦，咁既然我眼同心都响开空啊，咁又点可以话响见内呢？响外边嘛，睇见你面嘛，点可以话睇内呢？系咪？嗱，再破，既然个眼系响开心同眼都响开空啦。咁样欲在开空，自非以体，即应而来今见你面啊，亦是以身啊，以眼以知，身合非觉。假使更话系我见到我面，我眼同埋我个我个眼同埋我个心都响开空嚟，又有乜嘢唔啱啫？法话哦，如果你个眼同埋心都系响开腔，又见到你嘅面，咁即系法都见到你嘅面啊，个个都见到你嘅面啊。咁凡系见你面嘅，都系你个心，都系你个眼啦。啊，咁嘅时候你安能咪好多心眼咯， 究竟哪个心眼是你柯能啊？是咪？个个都见到你面，见到面嘅就系你心眼啊嘛，你心眼仰开胸嚟嘛，咁见到你面嘅心眼，咁个个见到你面，个个都系你嘅心眼，咁你心眼咁多，边个系你真嘅，边个系你假噶 ？OK， 咁啊，安能就话，可能咧，安能就话啊，系啊，我有好多心眼又点啫？啊，咁啊，佛话。必以执言生眼两觉啊，应有两知啊，即以一生应成两法。他说、哦、如果你身又有知，心又有知，啊、心眼都响我开腔啊，咁啊，你好多知觉。咁嘅时候咧，你执着你个身同埋眼有两个知觉，啊，身又有知觉，眼响开腔嗰个眼又有知觉，咪有咗两个知觉咯。一个人只有一个知觉啫嘛，一个知觉只系成一个法啫嘛。咁如果你有两个知觉，你咪成咗好多法咯。你将来阿难成佛就成咗两个法咯。咁嗱，大家就唔好误会吓，你话法系啊，法好多啊，法个应身系好多，但系法嘅法身一个啫嘛，系嘛？法的发生是一个啫，唔系好多，应生先系好多啫。咁而家咧，最后咧法咧就结束啦。佢事故当知，已然见暗，名为见内，无有是次。系因为咁样缘故啊，你就应该知道你所讲见暗相咧，就系见内咧呢一种道理系唔啱嘅。如果他这种道理执着如果啱的话呢，见暗明为见内呢，见内呢就见到五脏六腑，见到五脏六腑心只是心只是在身内啫，咁系咪啦攞返世嗰四种执着啦，但而家一样系俾法破，一俾法破咗之后呢，佢唔敢啦，佢唔敢自己讲啦，佢而家就引法嘅说话吓，引法嘅说话嚟讲啦。现在第四分执着、哦、柯能言我常闻法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实我心性随所合次，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更三次。因为他执着内外中间被法破了，他现在就说随所合次，心即随有、啊、柯能、啊、虽然是多闻第一，但是呢他仍然是用这个烹言心，烹言心呢是无形无相的，是随境而有，境生则生，境灭则灭，是没有实体可得的，不应该说在内在中间的，它执在内，然后法呢以不见内而破它，执在外，法以身心相知而破它、执在潜在根里，法呢是以它不能是见眼而破它、啊、再执这个见暗名为见内呢，法呢是以它一个人呢有多种知觉来破它，于是它现在呢就引法所讲的事话，它说昔日呢法呢是时时向同四众所讲的这种道理，四众呢大家都知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做四众啦，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四众之中佛有四众呢？知不知道、啊、四众之中佛有四众，等于嗱呢度咁多人分开四类，比丘一类，比丘尼一类，啊优婆塞一类，优婆夷一类 ，OK 咁啊，比丘之中呢有当机众，有发起众，有结缘众，有影响众，啊，比丘尼呢亦有，优婆塞亦有，优婆夷亦有，咁啊四四十六众咯，系嘛？咁嗱，影响众、结缘众嗰啲唔需要解释噶啦，系嘛？需唔需要啊？吓、啊？ 都仲需要啊？嗱，发起众，咩叫发起众呢？发起呢个法会嘅叫做发起众。嗱，等于《金刚经》系边个发起啊？须菩提咯，系嘛？呢部经边个发起啊？阿难尊者咯。呢个法会边个发起啊？智莲咯，系咪？发起众，啊，当机众呢？发起众呢？多数都是当机众，或者除了这个当机众之外呢，还有很多当机众。嗱，智莲呢是发起这个法会，当然他们呢是想听这部经啦，但你们都想听啊，啊，你们都明白啊，啊，很多人都明白啊，是不是？嗱，你们成绩好好嘅，有些人交了交咗简历咧，答得好好喎，都有80分以上喎，咁呢个咪当机众咯，吓。咁啊，影响众系咩咧？你啲唔肯交件嘅人啦，净系结下缘，即系我唔识啊，咁唔识又点啊？咁嚟听下经，听下经做咩？种六善根嘅种子咯，结下法缘咯，啊，呢个叫做结缘众啦。咩影响众啊？点啊？咁影响众啊，等于呢啲大德比丘尼啦，啊，咁佢咧有意啦，佢所答嘅嘢，所讲嘅嘢比我仲好。是吧？但是呢，他就故意在那里坐那里听我讲，这个影响众咯。你看看我这么厉害都来听你讲，是吧？影响众。每一类之中都有这些四众，四众之中四四十六众咯。是吧？每个法会都有可能是这样的。现在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呢，每一次说法呢都有四众列席的，所以阿难呢事事都跟着佛一起，凡是佛说法他都在座的，凡是佛讲的东西他都听到的，凡是他听到的东西他都记得的，所以他就记得了。他说啊，你以前呢跟四众讲过，他讲过什么？讲过受三生故种种发生，又发生故种种三生。这个呢就是说由心吸境，由境牵心，然后由这个因缘生法。哦，咁呢一种道理呢又通于四教，啊，通于四教。咁如果点啊？如果话一个心呢同埋呢个法呢，心就系代表我哋里边嘅精神界，法呢系代表外边嘅物质界。无论系精神与物质，啊，都系因缘生法。因缘所生法呢，系无常嘅、苦嘅、不净嘅、无我嘅。呢一种讲法呢，就系藏教嘅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心生的时候，啊，发生的时候，啊，性是本无生的，心和化本来无生的，是一种幻象，即是等于现在这里呢，这个影像投去那里，那里有没有生出来啊？没有，在个影像，即是没有东西生在那里的，你摸不到的，你拉不到出来的，这朵花就生长出来，拎得到的，但这个影像是影像来，拿不到的，哦，本来就没有生，这些字影了出来，本来就没有生到的，哦，无生呢，就没有灭咯，有生就有灭嘛，无生就没有灭，当体即空，这些东西就是空的，拎不到这些字出来的，哦，你拿不到这种字出来的，哦，当体即空这一种讲法呢就是通教的意思。如果说无名不觉生三世，境界为言长六粗，哦，这个呢无名不觉生三世，就是三生， 境界为现象落窗咧，就系、是、发生啊呢、这个呢两句说话。我谂而家我保留唔讲啦，讲咧都唔明啊。如果我而家一讲，你就含埋明细咧，咁就讲完经啦，唔使再讲啦。下面经文咧有好多嘅地方咧系讲呢两句说话嘅意思。OK， 咁有经文俾你对照字咧，慢慢慢慢一个字讲，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讲完呢部经啦，你终于明白啦。所以而家慢慢唔讲字啊。总之咧就话由心生咧。无名不觉，无名就是心，一念妄动心生啊，不觉。咁然后咧有能见犯，有所见犯，咁啊，然后有能所对待咧，然后就有执着，有执着又有取舍，有取舍有作业，作业啫就有喜业相，业系苦相。咁呢啲就系心生发生，发生心生咯。呢种境界系别教嘅道理哦。其次咧。如果明白了心啊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得生、哦、心生发生法本无生、啊、发生心生心亦无生、哦、但是又有生、哦、有生的时候又没生，即是什么随缘的时候不变，不变的时候就随缘，这种讲法研究的道理、哦、心同埋法根本就是无生的，心同埋法根本就是清净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讲法是研究的道理、哦、那当日呢法呢是曾经同四众讲过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呢是包括有四教的道理在里面、啊、即是说有四教的机呢，法以一因演示法，众生随类觉得解，是藏教机他就明白、哦、一切是无常苦空的，如果是通教机呢他就、哦、一切法生等于无生的，如果是现教机呢他就说、哦、一切法为心而已，所以当时法呢是跟这些人 讲过这道理。柯能呢他现在就引佛的说话了，嗯，由心生故就发生，那么即是随所合似，心即随有，随时随地、哦、见到什么心就在什么地方，见到这本书心就在这本书里面，见到这眼灯心就在这个眼灯里面、哦、随所合似，心即随有，咁於是法呢就為咗破佢嘅執著啊，然後呢又立例啦啊，咁法話呢，柯能啊，你而家話又發生故，種種心生，隨心心故，隨所合似，心即隨有，你咁樣講啊，嗱、啊而家是心无体，则无所合啊！若无体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计应七层合，时而不现。而家第一点咧，就破佢嘅心无体啊！你话随所合似，心即随有，呢、这个心究竟有体抑或冇体？即系呢个心究竟系一样嘢抑或冇嘢？哦。有體就拎得出嘅，冇嘢拎唔出嘅。究竟有體抑或冇體咧？咁如果你話呢個心係冇體嘅，哦，隨呢個根所合嘅次，呢、這個心就有，呢、這個心有咧係唔冇真實嘅體性嘅。咁樣等於十九界以七層合，世間上有冇十九界啊？有冇？冇十八计啫嘛，六根六层六色十八计啫嘛，冇十九计啊！哦，有冇七层啊？色声香味触法六层啫嘛，冇七层啊！十九计同埋七层都系假嘅，系一个名词啫，冇实嘢嘅。 咁如果你话个心即随所合切，即心即随有。如果冇睇嘅，即系假嘅啫，即系冇嘢嘅啫，何必讲啫？讲嚟多义嘅，系咪？咁呢个冇睇就唔得啦。咁如果有睇又点啊？咁若有睇者，以手自足其体，以所知心为佛内出，为从外入。若佛内出，还见生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呢先破咗佢冇体之后咧，而家就破佢有体啦。如果你话你嗰个心系有体性嘅，系等于我而家有一个人体嘅，有一件物质嘅，咁你而家试用嘅手捉下自己，啊，捉下自己，你有一个知觉噶，呢、这个知觉系有体噶嘛？呢、这个知觉有体系响呢个身里边走出嚟知觉咧，抑或响外边走入嚟咧？有物质噶嘛？有体嘛？一定系有用嘢出入噶啦，哦，咁。如果你捉嗰、那个用个手捉嗰个地方所知嘅心系由边度出？如果系响里边走出嚟嘅呢个心，摸下你个身体，捉下啲身体个心知道捉呢、这个知道呢个心由呢里边走出嚟嘅，咁啊会翻嚟噶，系咪？既然有出就有入噶嘛，咁佢翻嚟嘅时候啊，咁咧就应该再翻嚟身中咧，就应该睇到你个身啦。呢、这个心就睇到你个身啦。咁如果响外边嚟嘅咧，既然内边你出呢度嗰个心响外边走入嚟，知道呢度系痛嘅，咁啊先睇到你个面咯。响外边嚟嘛，先到睇到你面啦。哦。咁我哋个心系咪由呢度出，因为响外边嚟咧，根本冇出入，冇心出入嘅，系咪啊？咁就既然唔系外边嚟，亦唔系响里边出，咁就唔能够话随根所合自心即随有啦。嗱，柯难就话啦，佢话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耳。佢話：你我捽呢度，我心知道咧，係心知啫嘛，唔係眼見啊！啊，你話眼見唔啱嘅，反例話法唔啱嚇。佢、啊、心只係知啫，唔係見，誒、唔係眼見，唔係眼知，係心知。你話眼咧係唔啱嘅，話見係唔啱嘅。咁法就話啦：若眼能見，已在失中；夢能見否？则知已死，尚有眼前，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哦，呢、这个见字咧，就系、是、话心系能见。哦，柯难咧，同埋一般众生咧，都认为个眼系可以见，唔系心可以见。实际上咧，眼是不可以见的，眼如果没有这个心呢，见闻觉知是心嘛，见闻觉知是由我们第八识的真心分为见闻觉知的六根的性嘛，是性见不是眼见。如果你没有见闻觉知呢，有眼在呢都不可能见嘢的。那柯能现在就说心知非眼、啊，咁法咧就话柯难啊，啊你话嘅见系眼，心知唔系眼啊，话我讲得唔啱吓。如果你嘅眼系能够见啊，你坐响个室里边，梦能唔能见咧？即系等于嗱，我哋嘅身就等于呢个讲堂哦，梦就等于我哋嘅眼哦。我哋如果眼能见咧，咁我哋身响讲堂，我眼能见咧，即系等于呢个讲堂里边个梦可以见嘢，个梦可唔可以见嘢咧？或者柯能话 怎可以这样说啊，人是有情的嘛，梦是没有情的嘛，怎可以人和梦比啫，是吧？他又讲得啱啊，佛话哦，如果你话眼是能够见嘢，不可以和梦比咁，但是死人有眼噶，死人啊，点解唔见嘢咧？咁咁啊，阿难话你点知道死人唔见嘢啊？佛话如果死人能够见嘢，就唔系话佢死咗啦，因为佢唔见嘢先话佢死啊嘛，系咪？咁都几好玩噶，嗬？阿难同佛。明白这个意思啊，咁即系话有睇咧又唔啱，话呢个心冇睇咧又唔啱。好啦，根字咧仲有得讲，仲有啊，又以觉了能知之心，欲必有睇，为佛一睇，为有多睇。今罪而生，为佛遍睇，为不遍睇。哦，这一度呢是法呢以一多片以不片四种意思来破这个心随所随这个根所见呢，随根所合之次呢，心即随有这个执着。他说如果呢，这个是定有体，就应该一睇咧、多睇咧、偏睇咧、不偏睇咧，定呢四种意思。若果讲系一睇嘅，以手捽一支时，四支应觉；若含觉者，捽应无在；若捽有在有所啊，则一则以一睇，自不能成。嗱，你明白呢个意思吗？他说如果你说心是一体的，是一个体的，那么一个体呢，那就是说前生的心是一个体的，那你被人家抌一拳，这里很痛，那你应该前生都痛啊，因为你的心骗了前生嘛，为什么前生不痛，只是这里痛呢？不应该说是一体偏的，啊，明白这个意思啊？那呢，如果你说，啊，不是，心是很多体的，分开的，这里有个，这里有个，是很多体的，那既然心有很多体，你就变成很多个人咯，哪个体是你呢？所以说，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异？若偏体者，同前所捽，欲不偏者，当以捽头、出头，亦捽其捽，头有所觉，捽应无知，今已不现。啊，一体是不能够成立啦。而家话多体都不能够成立，因为多体咧，你安能变成好多人啊嘛？咁边个体系你呢？又唔啱啊！如果你话呢个一个心，遍依前生的周生一体都是的，周生都有知觉的话，他说好像你前次那样捽，啊，同前所捽，同前所捽是什么？就是说你捽一个地方，不应该知道是这个地方有东西碰到你的，是应该前生都知道，啊，如果遍体的话。若果不遍体的话呢，那当你啊头碰到头，哎呀好痛啊，那个知觉就响头了嘛，是不是知觉响头不遍嘛，不遍知觉来了这里，就其他部分就没有知觉了，应该没有知觉，知觉来了这里嘛，不遍体嘛，其他部分没有知觉，但同时你脚又踢到东西，脚又好痛，那你又脚又知道痛，怎可以说不偏体啫？是吗？即是说如果你的知觉偏体又不对，不偏体又不对，那即是有体都是不对的啦，是吗？那事故应知以随所合次，心即随有，无有时次， 因此呢，你说你的身体呢不偏于身体四肢的僅行於一部分的所捉的地方，就應該捉頭，頭之個捉就不熟，個腳就冇知覺，頭有知覺，腳就冇知覺，腳有知覺，頭就冇知覺。因為點解呢？因為個心咧響頭已經唔響腳啊嘛。反過嚟講，如果腳有知覺咧，心已經響腳，而唔係響個頭啊嘛。咁而家你唔係啊，你頭又知，腳又知，咁樣嘅道理咧，你就唔應該話你呢個心係騙呢個體啦。哦，咁呢個咧又唔應該話隨所合持，心即隨有呢一、這個就唔係話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呢個道理噶啦。就咪咁樣講法噶啦，哦。